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龙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不久后，我得到消息，回到武魂殿的教皇伤重不治。这笔账，武魂殿不止记在了我头上，也记在了昊天宗的头上。教皇的死无疑给宗门带去了巨大的麻烦，为了保住宗门，你大伯不得不宣布将我在宗门彻底除名，为了避免武魂殿的报复，封闭了宗门。也正是从那时起，我们昊天宗屠具天下第一宗门的名头，可实际上原本依附于我们的各方势力都纷纷散去，只有七宝琉璃宗与蓝殿霸王龙家族还保持着一丝联系。后来的事你大体都知道了，我把你妈妈小心地种在这里，带着你住在了距离这里不远的圣魂村，浑浑噩噩地过着生活。你当初的感觉没错，我的旧伤很严重，本来我就准备那样结束自己的一生了，有家不能回，没能保护自己的妻子，我算什么男人？教皇已死，我也勉强算是给阿银报仇了。至于武魂殿，我虽有心报复，但我实在不愿给昊天宗再增添麻烦。所以，你看到的父亲，就是一个铁匠，一个酒鬼，整天沉溺于劣质酒精中的酒鬼。直到你告诉我，你的武魂觉醒是蓝银草，是昊天锤，双生武魂。那一刻，我才变得清醒了几分。你从小就很懂事，我没有好好照顾你，反而是你在照顾我。我知道，以自己的身体情况是不可能扭转宗门局面，替你妈妈彻底报仇了。但是从你身上，我却看到了希望。于是从那时候开始，我送你去了诺丁学院，在暗中观察着你的成长。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出色，你也有一个好老师。短短十几年的时间，你的实力已经初具雏形。虽然我从未说过，但是当我看到你带领你们史莱克七怪击溃武魂殿学院战队的时候，儿子，我为你自豪。 以前的唐昊从未这样夸奖过唐三，在这种情况下说出来，让跪在那里的唐三激动得难以复加，蒙搂住父亲的残破的身体，全身在颤抖中失声痛哭。唐昊独臂抬起，轻拍着儿子的背。 傻小子，不哭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要总是哭泣。我想你妈妈在你的蓝银领域中或许已经恢复了一丝意识，看到你现在的样子，她一定很高兴很高兴。不用为我难过，再艰难的时刻我都能挺过来的。我并没有骗你，那一臂一腿确实是我自己斩掉的，那是我必须要做的事，因为我希望能够多活几年，看着你如何带领宗门重铸辉煌，如何为我和你妈妈复仇。 我会的，我一定会的。 你应该感受得到，我体内的旧伤已经消失了。我用自己的魂力将体内沉郁的积血逼入断去的手臂与腿中，彻底脱离了伤势的苦恼。尽管我的魂力现在只剩下1/3，但我却有种解脱的感觉。 在将你送到你姑姑那里回来后，我就这么做了。如果等到你回来，我知道你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自残身体，所以我只有选择你不在的时候完成这些。 爸爸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我不是对您说过吗？或许我有办法帮您治好旧伤。 做错了事就要自己担当，我对不起宗门，这么多年了总要有所交代。当初我从宗门获得的两块魂骨就分别在断去的手臂和腿中，把它们还回去也算是有个交代。至于我对宗门造成的影响，就只有依靠你来挽回了。虽然我变成了个残废，但自从断去手臂和腿后，我却变得轻松了很多，因为我终于可以抛下一切陪你妈妈了。尽管我的魂力只剩下三分之一，但也仍旧有70级的实力，自保是足够了。你也不用为我担心，以后我都不会再离开你妈妈，就这样陪着她终老。 不是说魂骨与自身融合后就不可分割吗？只有到死才会与身体脱离。 那只是对于一般魂师来说，对于封号斗罗，只要自己愿意，魂骨还是可以脱落的，但代价也同样沉重，自然不会有人去选择。六块魂骨中，头骨和躯干骨确实是不可分割的，但四肢的魂骨却可以通过断肢，并且以永远降低10级魂力为代价分割出来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去掉的两个魂环只不过是最底层的，就算我的魂力和以前相比只剩余30%，在这个世界上也至少需要封号斗罗级别才能置我于死地。昊天的威名将来就只有你去延续了，以后我不希望再看到你的眼泪。现在我挺好的，我将自己的包袱都放在了你身上，或许这对你来说有些沉重了。 不，爸爸，我是您的儿子，父母的债就让我去偿还吧。 此时他已经从父亲残疾的痛苦中渐渐恢复过来，因为他也发现现在的唐昊真的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，整个人都变得放松，痛苦也似乎渐渐远去。 好，等我将事情交代完，你就回宗门去吧。我永远都不能回去了，但你一定要回去替我祭拜你的爷爷，待我在他墓前跪上3天。回宗门认祖归宗，一切都听你大伯的。武魂殿的仇你自己看着办，毕竟主恶早已被我杀死，但是昊天宗的重新觉醒你却需全力以赴。宗门因我而陨落，我要你帮宗门重新崛起。 是， 以往我对你或许太严厉了些，以后你每年都可以回来看看我和你妈妈，给我讲讲外面的事。我是不会再离开这里了，也不会再自残身体了，因为你是我的心理寄托，还有你的妈妈陪伴着我。 爸爸，妈妈失去了10万年修为，需要重新生长，那么受到外界因素影响快速生长的话，会不会令他修炼的时间缩短？ 没有这个必要了吧。修炼万年方能拥有真正的智慧，10万年才能再次化形，我这一生是没有机会看到了，只能寄托于子子孙孙。等我死后，照顾你妈妈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 不，爸爸，您听我说，我知道有个地方能够让植物1000倍的快速生长，只不过在那里我并未见过植物系魂兽，生长的都是一些天才地宝类的植物，或许妈妈有恢复的可能呢。 毕竟他曾经修炼到十万年级别，就算重新修炼，也应该和普通的植物不一样吧。 千百倍，你说的是真的？ 那个地方号称世间三大聚宝盆之一，名叫冰火两仪眼，就是以前独斗罗独孤博种植药草的地方。在那里普通人是无法生活的，可对于植物来说却有着极大的好处。那里所有生长着的植物都会在短时间成熟起来。虽然我并未见过那里有植物系魂兽，但以冰火两仪眼得天独厚的条件，或许妈妈她…… 唐昊原本平静的双眼开始流露出激动的光彩。妻子的死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打击，如果说妻子能够活转回来，哪怕是让他在老死前见到一面，那么他也别无所求了。眼睛湿润了，目光看向那株欣欣向荣的蓝银草。 阿银，你听到了吗？儿子说或许有办法帮你恢复，你知道我是多想再听到你的声音吗？阿银，我们去吧，我带你去那里。 爸，那还等什么？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我这里一共有九片龙之叶，您自费两只，元气大伤，龙之叶能够固本培元。您今后每月吃一片，一年后身体应该能恢复到健康状态了。爸爸，为了妈妈，您也要好好的活着。我真的希望有一天，我们一家三口能够团聚。 一边说着，唐三从如意百宝囊中摸出一片龙之叶，塞入父亲口中。唐昊大口将龙之叶吞咽入腹，儿子的话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希望，他多么希望看到自己一家三口团聚的情景。 等一下再走，我先将正事交代给你，再去也不迟。这么多年都等了，之后也不知道要等多久，不急在这一会儿，你先坐下。 唐昊示意唐三先在地上坐下，回首一掌拍在旁边的石壁上，叮的一声，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天而降，落入唐昊手中。 拿着。啊， 这是什么？ 打开看看。 那是一个黑色的盒子，盒子呈长条状，长约1.5米，宽1尺，入手十分沉重，竟然有200斤以上的分量。用手指轻弹，发出多多闷响。因为铸造暗器，唐三对于金属也算是有些研究。他惊讶地发现，这长条黑盒竟然是用铅制作而成的。盒子上面无锁，唐三将它放在自己膝盖上，缓缓打开。当他刚刚将盒子开启一道缝隙的时候，整个人的动作却僵住了。无与伦比的澎湃气息从那缝隙中奔腾而出，瞬间令周围的空气变得仿佛凝固了一般。强大的气息分为三股，其中两股充满了霸道的气势，而另外一股则出奇的温和。三股气流盘旋而出，在那巨大的能量气息面前，就连唐三短时间内也出现了无法移动的状况。唐昊似乎早已预料到了这种情况的出现，抬起独臂，将手搭在唐三的肩膀上，浑厚的魂力透体而入，帮助唐三尽快适应这股魂力波动。过了很久，唐三才长出口气，但眼中的骇然依旧无法掩饰。究竟是怎样的力量，居然能够带给他如此强大的压力呢？几乎是迫不及待的，他打开了那黑色的盒子。铅制黑盒开启，当那里面的东西呈现在唐三眼前时，他整个人不禁呆住了。就在那长条铅盒之中，平躺着三件物品。最左侧的是一块缩小版的右臂骨，通体黑色，幽深的黑色光滑内敛，但强劲而暴躁的能量波动却足以令任何人心惊。长盒右侧是一块缩小版的左腿骨，通体暗青，能量波动一点也不比之前那条右臂骨低。没错，这两块都是魂骨，而且是极其完整的魂骨。唐三从武魂殿那里得到的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之所以完好，就是因为其本身的完整性极佳，而当时的另外两块魂骨却都非完整。像马红俊得到的火焰右臂骨就只有前臂，朱竹清那块腿骨也只有小腿。尽管作为魂骨依旧是效果非凡，但终究 不是完整的存在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